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田馥甄的《人间烟火》。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人间失格。 人间失格，今天几月几号啊？有生日寿星吗？ 今天6月25号，星期六，星期六的生日寿星是嘉莹。嘉莹大学前两年的生日都是平凡的度过，也都没有家人在身边陪伴。今年有你们，不孤单了。那嘉莹都打简体字。22岁的生日愿望，希望自己学业顺利，能在今年的10月顺利毕业，毕业后能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理想的工作，也希望自己能更勇敢地踏出舒适圈，更坚强地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人生挑战。最后希望爸爸妈妈身体永远健康，想请马克玛丽唱首生日快乐歌，祝我生日快乐，谢谢你们，爱你们。 喂，嘿嘿，我 echo 已经开好了， 嘿嘿嘿嘿，我有吗？ 有有，嘿， 好大哦，小一点小一点，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祝你生日快乐，祝嘉莹生日快乐。 你刚刚唱那个版本好像要来很多次一样，哎。 对啊，感觉应该要再很多次。 然后居然突然转成 ending 啦， 因为我觉得，哎，这样下去好像。大家应该也没有想要听我唱生日快乐听这么久吧。 好的，祝你生日快乐，欢迎各位。六月份到底七月份开了没啊？我真的是不记得了。 不如你现在就出去开一下。 不如我现在上来确认一下。 好啊。 那你 今天是马克信箱哦。那马克信箱呢，目前就是最近搞挤，所以如果你写信来的话，就要有心理准备，可能会在2个礼拜后，或3个礼拜后，或1个月后，或希望不会超过1个月，我们才会念出来哦。当然呢，就是每个礼拜的时候，我都说玛丽拿了信进来，我就说这是全部了吗？玛丽跟我说不是，我就说为什么不全部拿进来？玛丽说怕你吃不消。我说怎么可能？我现在就开始念，你到底找到没啊？ 我不知道怎么用手机看网志， 交给我，你这窝囊废。 按哪按哪告诉我，当我打开了专业小助手之后呢？ 你干嘛往下滑？怎么可能会在下面呢？ 因为我找不到网志啊。 等一下，你开这个粉丝专业怎么会有网志？你开专业小助手 啊？对啊，专业小助手看不到吗？ 啊，一般人是用专业小助手来找青春点点吗？ 不是啊，我只是要看那个发表过的文章，为什么不能看？ 我觉得我们就是要用那个你知道一般人的方式，我们才看得到哟。你看，我们要用一般的 Facebook， 那你赶快看有吗？ 青春点点点更多，然后 你不要讲一副好像你实际上操作过很多次一样，好不好？ 等一下。贴文、相片、影片、活动、关于，网志到底哪？那这样如果网志没有的办法的话，是不是大家用手机的就很？ 我记得网志真的是不好找， 是不是不要再用 Facebook 了呢？对啊，真的不好找， 真的不好找， 找不到。 好吧，那这个问题就是无解了，我们只能进个广告，来到我们的马克信箱。 音乐全主打， 地表最强摇滚乐团 YouTube， 献给巴黎最感人的摇滚盛宴，请听环球 YouTube 合唱团《赤子之心》世界巡回演唱会 Invisible 巴黎现场。 要送什么礼物给他呢？哦，妈妈念的原来是国立空中进修学院的课程，立刻帮妈妈报名。 宝贝，谢谢你，妈咪也可以快乐上学去咯。 空中进修学院105学年度招生中，请及上网搜寻空中进修学院。 史上最酷热的夏天即将来临，卢广仲将带着美好的民谣席卷全台。卢广仲 What the Folk 台北小巨蛋演唱会6月15日宽宏售票系统正式起售，第五张全新创作专辑同步上市。听 Ear Music。 嗨，大家好，我是张洪亮。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马克信箱， 一下子喊了是那是那一马不呀呀哦耶。一沙子喊呀，是那是那一马不乌呀呀哦哎！一沙子喊呀，是那是那一马不乌呀呀哦哎！一沙子喊呀，是那是那一马不乌呀呀哦。 欢迎来到今天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伊亚威。 今天马克信箱为你选播的专辑来自于戴小军的《顺着河流走》。你先。 我是来自于洛杉矶的小粒米，谢谢你们。怎么了？ 小粒米是真的就是小粒的米，还是他在开小粒群的玩笑？ 不是啊，是小粒的米。 真的是 你想太多了。You think too much。 谢谢你们在我生日的时候念了我的留言，超开心的。其实从大学毕业以后呢，我就是个低调过生日的人。脸书上呢，只要不公开生日，其实大概就只有很亲密的人会记得你的生日咯。真的耶，往年还会有一些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好朋友跑来我的脸书页留言，搞得全世界都知道。但很巧吧，今年这些朋友也都跟我一样升格当爸妈啦。大概是因为这样，所以生日当天我的脸书就一片寂静，只有爸爸算准了时间，在洛杉矶时间一到5月3号那天就私讯我。天啊，爸爸好有心哦。 爸父爱啊。 诶，还有妹妹们传了 LINE 来，老公倒是早早买了我想要的礼物，所以我的生日就这样简简单单的过完啦。这样一来，马克玛丽就是今年除了家人以外唯一跟我说生日快乐的人咯，真的很开心，谢谢你们。今年升格当妈妈以后，开始定期收看 PTT Baby Mother 妈宝版。为何笑？ 觉得蛮可爱的。 看了几个月下来呢，有些事超想抱怨的，但不知道要找谁说，因为老公已经快要被我烦死了，只好跟广大的点友抱怨一下，请大家多多包涵啊。今天要抱怨的事呢，现在是大家都不知道 吮这个字要怎么念了吗？就是 吸吮哦， 对，一个口，然后再一个允许的允， 嗯， 对， 吮吸吮吮， 嘿嘿， 吮 嘿，对啊，很多人就直接念吸吮这样子。 嗯， 妈宝版像一天到晚看到吸吮吸吮吸吮，每次看到都很想翻白眼。其实妈宝版也有很多人会在文章底下推文纠正别人的错字，但是吸吮这个字大家都已经放弃纠正了，好像已经变成讲吸吮的人是少数的人这样的局面。虽然有时候我也很想在底下推文说是吮哦，但是想到原PO可能也是打了吮，然后在备选字里面遍寻不着，最后放弃了，选了一个看起来比较像的字，好像也算是尽力了。而且呢，会写到这类话题的妈妈通常都是亲喂全母乳，或是试图往喂母乳的方向前进的。同为母乳妈妈，我也知道会上来问这些问题的妈妈应该也是忙到焦头烂额，走投无路才来求助。要是这时候我还去纠正别人错字，感觉也太不厚道，太没有同理心了吧。嗯，一码归一码吧。 他感觉妈妈真的很累，不想再让妈妈承受任何就算是一点点一点点的压力。 但这个讲一下，你不只是对原PO知道了吸吮，是所有看到你推文的人都知道说哦吸吮欸。 嗯， 就像至今我还是一直很感谢那个不是打电话写信，就不要再讲气氛了，是气氛， 嗯， 是气氛， 嗯， 对啊，等那个他纠正我以后，我从此以后就不会念错啦。 可是那我觉得也要看被纠正那一个人他的心态是什么啊。也许有人说好气氛气氛 OK， 也是有这种人啊。 那就是那个人不对吧？为什么正确的事情然后你被纠正，你明明错然后你还不认错？ 没有，他也是认，不是，他就只是回归到他觉得他同样都是妈妈，可以理解妈妈可能真的很忙很累。 嘿嘿嘿嘿， 是迷上了是不是？ 好，就这样，每次看到都还是觉得好烦哦，但又很俗辣，不敢纠正别人，只好来跟马克玛丽抱怨一下，就纠正啊，干嘛不纠正？这是你的日行一善哎，你帮助很多人知道那个字念吮， 嗯， 吸吮。哎，我也觉得抱怨这种小事很无聊，新手妈妈不是应该抱怨宝宝爱哭？对啊，我也以为你要抱怨一些什么妈妈跟宝宝就是板上的那些风气那些问题。结果没有想到居然是抱怨错字，哎，但是我身边的朋友对这件事情似乎都没有什么共鸣啊。谢谢马克玛丽听我碎碎念，祝你们两个事事顺心，节目一路长虹，洛杉矶的小粒米。 你们好，我是张欣，高三生救援 again。 各位，我们不能让马克信箱垮掉， 谢谢 大家一起来救救马克玛丽吧。 谢谢， 多写信给我们吧。适逢端午连假，我还是要去学校自习，让我沮丧不已。我好想放假， 我好想放假。 可是我一想到还有许多辛苦的服务业也要上班，就觉得啊，心情比较和缓了。而且两位也在电台陪伴大家，就觉得嗯，还是很多人非常辛苦，加油加油。现在自习呢，都很期待三点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让我有动力念书。 我天哪， 这就是没有在念书啊。 我天哪， 喜欢立马帮忙，可是最近 APP 一直当掉，尤其是那一天玛丽跟艾丽在争论到底是谁演天若有情的时候，超好笑。我觉得那一天应该是有86942人都非常愤怒。 为什么？ 因为那天 APP 就当机，可是我们两个就吵天若有情到底是谁演的，吵得不可开交。 嗯， 通常这种时候就会很多人会非常热心回答说谁谁谁谁谁谁， 其实就是那个嘛， 就 因为 那一天当了，当了，当了，然后就有很多人涌入艾丽的脸书私讯给他。 为什么不是你的私讯，你的脸书？ I don't know， 反正就是很多人就他就就脸书的讯息增加得很快。好的。 啊，是不是因为你讲对他讲错，所以 没有没有，因为一个是第一集，一个是第二集，然后我们都不知道有对方那一集，非常神秘。然后后来我们才马上危机发现，竟然也有我们两个都不知道的第三集。 哇哦， 天若有情有三集。然后我也听了飞碟晚餐谢哲青时间，每一次都好有收获，觉得会认识到很多的新事物。没想到啊，两个礼拜后 就拜拜了， 哲青哥不见了。 对啊， 但哲青哥说不要难过， 我会持续追踪哲青哥的新书以及 WTO 姐妹会。 好哦，我最近又要去上了 WTO 一哥。哎， 你这乱讲什么， 真的是哦，那位置直接就给你就好啦，就来宾三分之一有一个就一直。 你上上礼拜不是也去上了吗？ 有吗？上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上， 就六月你也去上啦。我整个六月都没有去。哎，我整个六月都没有去，因为本来有一集有邀约，而且那一集主题非常适合我。 嗯， 我现在有点忘记那个主题，但就我想到了，就是虽然身为台湾人，但你也不喜欢台湾人做的那些事情。 嗯， 然后这一集主题超级适合我，因为之前有好几次在说，就是那些外国人怎么这么奇怪，或是你们这些台湾人怎么这么奇怪的时候，然后我身为台湾代表，我应该要 defend 台湾人。 嗯， 但我都很想要做到那个外国很有趣，就觉得台湾人真的很怪。 就那一集怎么了？时间不搭、啊。 那一集就是 Queen Shop 大雨野餐野餐的时间啊。 好吧，他说。他会听下午三点节目，是因为每次玛丽在秋人点点说哦，我下午在跟妹妹有意思怎样的时候，就会让我十分好奇。我就想说，我就想听懂你在说什么，所以我就去听了下午的节目。 哦，我都听不懂了。 我会聊这个，不就是在跟你讲下午发生什么事吗？ 哦、对对对，所以我听懂了。 那你听完不是应该也知道吗？ 对啊，你啊，实事求是啊。 真的耶。 你只考有这种精神就好了。 然后他觉得片头每听必笑，我觉得广播的整点新闻非常值得推崇，因为电视上的新闻很容易一直重播啊，不重要的又播很久，看网络新闻又觉得眼睛很酸，所以觉得广播新闻真的是省时又有重点。关于青春点点点的温馨点歌曲，偶尔星期天睡不着我才会听，然后听完一两首歌我就会乖乖去睡觉。上礼拜我听到方大同的 Wonderful Tonight， 如果以后有男生唱这首歌给我听，我应该会泪崩吧。很多女生对自己的外表常常没有信心，因为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标准好严苛哦。不过感觉又跟 Just the way you are 不一样，我很容易听歌听到哭，可是都跟情歌无关，因为我根本还没有体会过。但像是江蕙的老喉声、跑啊声，还是魏如云的秋香，都很催泪。在荧幕前，爸爸妈妈阿嬷，你没有住在家里哦， 只考生在外打拼。 两位听到什么歌会感伤呢？ 我怀念的 是无话不说， 不想想太多。 当 radio 又响起那首歌， 哇，你好厉害啊！你是人体点唱机嘛？ 好像会感伤跟难过，有时候跟 我在想你的时候睡着了。下一句 好像是 repeat 耶。 我在想你的时候睡着，对， 嗯， 对，他的副歌就是 对，所以他没有下一句，就是我最近听艾良专辑觉得不太开心，我觉得艾良那个他的声音什么的，可是你要说我跟歌他写的状态是不是这种连结，其实也未必，就只是听觉得哇，他怎么可以把歌就是诠释成那个样子。 那不如艾良来飞碟夜现场的时候请玛丽来访问。 我已经访问过啦。 那我们请访问过的玛丽来二访。 不用吧， 好啦， 他搞不好可以来看你们唱唱歌，因为下午的时候大家就很想很想听他唱现场，可是他应该大部分像飞碟还是没有唱现场吧。 那来夜现场会唱吗？ 那也要有搭配吧。好的，最近面临毕业季，我深刻感受到送礼的学问。送礼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味跟 sense， 而且有的时候 送 的不好不如不送，很残忍，但比无奈看着莫名的礼物还来得好。有的时候呢，心意是用心就能感受得到的。同学说送零食很随便，可是我看到巧克力而且包装又是日文的话，心情就可以很快好起来。 哇、 哦、除非你讨厌巧克力啦，可是因为他喜欢，所以他就会心情很好。 巧克力， 我看了遗憾拼图之后，我现在面临选择或决定时都会问自己说， 这样会不会遗憾呢？ 虽然加了这个问题就会让我烦恼更久，然后好像会更不敢做决定， 可是觉得可以让自己仔细去思考判断 也是不错了。 像是我之前早早就把毕业纪念册带回家，因为大家都没有想要签名的样子，结果隔两三天， 怎么全校疯狂签毕册啊， 所以我就一直犹豫说到底要不要再带来学校呢。可是真的很重耶，我就这样想了一个礼拜，我还是在毕业典礼当天带来了，因为我觉得我不想以后翻开毕册结果整面空白，那就是不就是很贵的精装书吗？ 痛痛， 我知道这件事情可能微不足道，也不是什么大事，可是我很高兴我没有因此感到遗憾。好的，祝马克肠胃健康，玛丽嗓子不哑。玛丽姐姐，你念故事要不要念念每天来点负能量呢？ 每天来点负能量不是就一句话就没了吗？ 他说有文章，可是我记得大部分还是语录，那已经应该变成玛丽姐姐讲开场吧。 对啊， 那个真的可能有点太短了。好的， 台中的 Dora， 他一直很想了解 DJ 这个神秘的行业，请问你们，像是玉米是气质，他这样跟 DJ 是不一样的吗？ 不一样啊。 那个在开一个节目前要先当助理吗？ 开一个节目前 那从助理变，应该他的意思是说他想要有一个节目，是不是我要先当助理？ 你想要做一个节目还是你想要主持一个节目？ 他可能想要主持一个节目。 你想要主持一个节目一定要当助理吗？是这样吗？ 对， 不要啊，不一定啊。 那从助理变 DJ 是不是要很久很久的时间啊？ 如果你是一个积极展现自己热情然后力求表现的人，我觉得不会很久。我刚好这几天在想这件事情，我就常觉得很妙，有点摸不透，就是你下午到电台，然后你接触到助理也变多了，然后你就会跟他们聊天，问他们想干嘛，这我之前有在青春点讲过吗？然后其实很多助理他会来广播这边当助理，真的很多人是有主持梦的，然后不只是助理， 是哦， 就像柜台妹妹也一样，就很多柜台美少女也是想主持，就是哦，我想主持个节目，我可能想也谈话也可以，或是，哦，我想介绍我喜欢的音乐，也许像晴空飞行那样，就那他们是有这样的梦想的，所以进来。然后有时候在节目上就突然要他们发声的时候，就是有时候问问题，我都觉得既然你有这样的渴望，那一遇到可以讲话的时候， 就是你有机会也不是要加倍的就准备好，就马上就啊 I'm ready， 然后我要让大家就是吓到说，啊，你这么会讲， 就也不用到这么会讲，可是你应该 是这么有脑袋， 就至少是大方的，因为这是你想做的事情， 反应这么好， 也不用反应好，又不是人都像你一样， 哦，要把吴玛丽赶掉了，吓死人。 不是，重点是但大部分他们都躲欸，不回答，然后 不要 他们连不要都不说，就是一直 闭嘴，然后摇手 都是 让节目干在那儿。 你要花很多时间，或是你要私底下做很多手势示意他说， 以你现在给我讲一定要讲， 至少你靠近麦克风吧。我就觉得连麦克风都不愿意靠近的人，为什么你会说你想要当广播主持人？就是我一直很摸不透 的 事情，我真的完完全全的猜不透， 无法理解。 就是我可以理解可能会有点 害羞 吧，可是那如果第一次你突然觉得被 cue 到就很害羞，好像又可以理解，可是他们就是长期都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当初你跟我说的那个梦是真的还是假的，啊，还是那只是你可能哦真的是众多你想做的事情的 其中一小样 而已这样。 所以就是人家说机会很难得，然后什么什么机会是留给有准备好的人。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进了电台当助理，然后你真的是想要努力当个主持人的话，当然就是把握任何机会。我觉得有很多机会， 对啊， 在飞碟的话 是真的很多，就是看你要不要好好的抓他们。 好的，他说常听说当 DJ 是饿死，是真的吗？ 你只当 DJ 应该会饿死吧？ 是真的。下个星期要自己搭飞机去澳洲找舅舅，这是第一次独自搭飞机，挺担忧的。你没问题的啦。最后想要请马克玛丽播苏运莹的野子送给我的哥们吗？哥们这个词这个称呼是来自玛丽马克你们哦。 他说有一次马克生气，玛丽拍他大腿，玛丽就委屈地说，不是很多哥们都这样吗？ 我是拍你大腿吗？我拍你屁股吧。嗯， 从此呢，我跟他就以哥们互称了，而且青春年点是开启我们友谊的神奇钥匙哦， Magic Key。 PS 玉米真的不回飞碟上班了吗？啊，既然你问到，我就告诉你，玉米已经回飞碟上班了。 大家好，我是 Roy Kim， 这是我的新歌《天黑黑》。 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傻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天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突然期待下起安静的雨，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我现在好想回家去。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最安全可靠、值得信赖的云端服务就在数位通国际，拥有全台唯一完全中立的网络交换中心，提供各项专业云端应用服务、主机代管及价值服务，经过政府团队严格审查评选及测试，击败众多国内外知名业者，成功上架政府云端 ICE 共同采购平台。选择云端服务就选数位通国际，请拨0800-880-668或上数位通国际官网查询。 田馥甄的日常全新专辑6月15日开始预购。田馥甄的日常全新专辑6月15日开始预购。 我是李娇薇。 筷子和一盘妈妈寄来的味道，一张桌子摆满简单的家当，一只狗，一张床和离家的人相互取暖，一壶热的茶给了这个空间加了温暖，天空中没有云也没有月亮啊，像是我的心没有方向，不知要去哪儿游荡，天空中没有云也没有月亮啊，好久好久没有这样的孤单。 继续回来我们的马克信箱，欢迎大家可以在星期六的凌晨加入我们，欢迎写信到台北市罗斯福路2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 今天我要火力全开，我今天应该在第一个小时就可以回完5封信。 我是 扣扣扣扣扣扣。 扣扣姐， 六月三号早上，我家的狗狗走了。 汪汪， 他今年14岁，叫努比，陪伴我大半人生的亲人就这样消失了。记忆中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家里，我摸摸努比，他却不知道为什么很生气，年纪大，动过手术，但是还有力气凶我，状况应该不错吧。因为在外县市读书，所以当时不在家，没有办法好好的送他，但这样也好，记忆里还是美好的样子。努比可离开的隔天要考证照国考，我装作没事的样子，开心的跟朋友聊天，独处的时候仍然被悲伤淹没。到现在除了家人，我没有跟朋友说，也不知道怎么说，不想在他们面前哭。如果他们露出悲伤的表情，只会一直提醒我努比真的不在的事实，所以只好写信给你们了。马克玛丽可以问你们要怎么面对亲人离开呢？ 哎呀，这个目前小弟还没有什么个人经验啊，我也没有办法提供些什么好说法，在别人跟你说声抱歉。 我经历过很近的人的离开，最近的就是阿嬷吧，还有阿公，还 有 我家的狗。对啊，但是就是人的生命，所有生物的生命都会结束。 你跟阿嬷亲吗？ 我跟阿嬷就是见面的时候都会聊天啊。 然后 可是因为阿嬷就之前住高雄，然后后来他、 哦、太远， 他上来台北之后，后来住院的时候我有去看他，但是就是你知道生病了，你插很多管子，你的手什么都是泡泡的，看起来跟以前阿嬷不太一样。 还有你家的第一只狗叫什么名字？ 莎莉。 他叫莎莉。 嗯，莎莉赛龙的莎莉。 然后他走的时候， 丹尼 走的时候呢？ 走，我之前不是讲过吗？ 哭哭吗？ 当然一定会哭啊，就是但哭完就是就好了， 哭 也不是哭完就好了，就是哭完你也知道，就是 他也回不来， 这个事情就是会事情 必然的， 对，它必然会发生 的、嗯、今天呢妈妈要把那个努比的睡垫丢掉，好像他即将从生活中抹去。我从塑胶袋中把垫子拿出来放回原位，这是我在努比走之后第一次在家人面前哭了。头七之后我以为我好了，不那么难过了。 狗也有头七哦， 毕竟他都写就是亲人，他应该是属于把小，就是他不是宠物，他是我家人，他们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oh, well. 但根本不是这样的，我真的好想好想他。谢谢你们读完这封信哦，扣扣扣扣。好的，这个没有办法啦，就是我也有朋友就是跟他家里的狗是非常非常非常亲的那一种、 嗯、 他也是哇， 为了那只狗，他狗只是就是突然发生了一点什么，生了一点病。 哦，那个是另外一个， 哦、另外一个 那一个我不知道如何解决。他真的是 爱狗爱到超越人。 对，我为他的未来感到非常忧心。 对，然后 但另外一个也是非常爱狗的，然后他的狗也是生病离开，然后他也是哭，但是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是主人或是亲人好了，你一定都会有想象过那一天嘛、 嗯、 就是他之前也有想过，那当然就发生了，家人陪在他身边。可是我觉得他之后还不错，是他还是会在脸书上说，因为有时候突然浮出了动态会出现照片。 哦，对对，因为 Facebook 现在会有，你以前有 po 过跟狗的照片的话， 对，他会慢慢一张一张浮出来，他就还是会说我还是很想你啊。可是我觉得他那一个是快乐的情绪，不是我很想，就是我还记得那时候你很可爱的样子。然后现在有很多的很多的文创小物，就是帮你做那个你狗狗的样子，然后做一个抱枕就小小的、 嗯、 可能如果你是小狗，可能就跟你真的小狗 size 差不多。 嗯， 那因为那个照片做的真的是蛮真的，1:1，他就做了很多个，就看到那个也蛮开心的， 就感觉他还是在。 对啊， 他没有养新狗。 有啊，他就是那只是妈妈嘛，妈妈有生了小狗、 哦、 但是妈妈还是跟他最亲的，因为从最早开始就养着他。 嗯嗯嗯， 所以如果你也可以去做那个抱枕，我觉得蛮疗愈的。 说到了狗狗，最近看到了一个影片，然后就是也是在宠物店，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啊，然后去挑狗狗，要买狗狗这样子。嗯、然后小孩看到就说：“哦，可爱，我要它，我要它，我要它。”然后爸爸就问店员说：“那这一只多少钱呢？”嗯，店员跟他说：“不用钱 ，It's for free, you can take it。”嗯，你就拿走吧。嗯。那其实就是那家宠物店里面，它其实不是真的宠物店，嗯，它那宠物店里面放的其实都是待认养的狗狗，嗯、对啊、嗯，我觉得蛮不错的。 每一次我只要看到那些就是流浪狗狗被带回家，然后几个月后，然后大家分享就是狗在新的家，我都觉得它们的外观变化让人叹为观止。 真的，真的，真的。之前那个飞碟的。哦，现在不是电影世界，那叫什么？ 飞碟的完美世界。 哦，完美世界。嗯，因为现在就是在星期天的晚上，可能六点有时候都会有宠物来。嗯，然后那时候看到一些狗，你又看到以前的照片，然后主人在讲说什么，哦，它什么皮肤病啊，然后来历什么一大堆，有的没有，很恐怖啊，说状况很糟糕啊。嗯，可是你现在看到它那种生气勃勃样子，就完全无法想象、嗯。然后他在跟他就跟你说说，我那时候在把他救出来的时候，然后他那时候长得怎么样，或怎么样怎么样，根本跟现在就完全不一样。嗯、就是每一只狗你只要有爱心，然后你好好照顾它，嗯，它就是会容光焕发。嗯哼，刚刚还讲到那个生命的逝去这一件事情，我之前也看到一个好像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签那个不要急救的医疗卡片、哦，嗯，所以你可以在你的健保卡里面 注记，那个健保卡做登记嘛，对， 对，嗯，那我没有，我那天仔细的看完，但我现在记不起来那个实际上我应该要怎么做，嗯，对，应该会有一个比较专业的人会带你，我觉得最好可能是，也许我们可以约一个板聚，就大家一起，然后也不用让那个医护人员就讲一大堆，就每次要分 很多次讲，就我们一起来了解， 一起来了解， 那不就请他来上节目不就好了？ 没有，就可是如果是板具的话，我们大家就是如果愿意的话，就可以直接一起做啊， 对啊，就可以做助记，就不用再浪费很多的医疗资源，也不用，因为有些事情是， 那你要把它跟常常想， 常常什么？ 那部电影叫 你是常常哦，你说那个动画电影、哦？ 对， 你为什么会想到常？你为什么想到常常？ 我说两个板具要合而为一吗？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那是不一样的事情，那是不一样的事情。对，因为有些时候，比如说你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可能我就只能我的这一辈子就是只能挂呼吸器了。嗯，对。然后或是最近那部电影啊，我们在讨论那个“我只想要你好好的”吗？ 我要你好好的， 我要你好好的。嗯，对吧、啊？你就已经知道说，这已经不是我要的人生，然后我要怎么讲？我不想要再浪费就是国家医疗资源。嗯，然后。我的器官也可以去更好的地方，可以去帮助人，对。然后我的亲人也不用折磨，最棒的是我自己不用受折磨，因为那些急救或什么之类的都就是很 伤你， 很痛啊，会很难过啊、嗯，对啊。然后 我觉得光是可能你经历过你要决定你的家人，比如说他要不要气切这件事情，就已经是你要经历过一次，你就知道那个有多么的。 你说那时候 让人心力交瘁、嗯，然后可能引起家族的战争，分两派，可是又是那么很短时间要做决定的事情、嗯，然后你可能做了决定之后会导致 另外一派不谅解， 对，那个是更多年的， 对啊，所以就是趁现在我们都还清醒，然后甚至我们现在还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决定说，哦，未来如果发生了什么，我不要做什么、嗯，我不要做那个，我不要做这个，然后也不会，一来也不会让医师就是太困难或什么，因为其实医师他的本质他就是要救人，嗯，然后救人的唯一目的就是 让你的生命， 就是我要维持你的生命迹象、嗯，这是我的最高原则，嗯，对，然后也不会让我在法院上。会被你告或什么之类的、嗯、那种医疗纠纷什么之类的，对，但是那可能就要付出很多的医疗资源，然后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们应该要做一下这件事情、嗯、或是至少花一点时间去了解这件事情。嗯，子儿的来信，子儿说最近呢我跟同学们都会用素食业者的 APP， 这个 APP 会有优惠券，大部分的价格很低啊，我想要请问马克，这个行销策略是什么？ 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那些什么薯条啊、鸡块啊、汉堡啊，他们成本都很低，所以才有空间让价格压这么低？是没错啊，他你花65块买，可能 两片面包， 对啊，可能他 一片肉， 实际上的那个食，我只说食材啦， 嗯， 食材可能真的就只有5块， 嗯， 6块，那当然你要加很多其他的东西啊，什么那些工读生的时薪啊，然后包装纸啊，还有什么货物啊，那物流啊，其实最贵是什么呢？最贵就是他打的那些广告， 嗯， 就是在电视上打那些广告，行销成本。那觉得对这个行销手法的看法，其实就是他用那个闹钟，然后给了你一个假设是1块钱的苹果派，或者假设是1块钱的薯条，然后你会这么乖乖的，就是过去，然后给他看手机说，哎，我要换一个1块钱的苹果派，然后给他1块钱，你就走了吗？不会啊，你拿了薯条，你就会。就是人就会想要喝饮料， 我觉得你会 哦，我当然是我会， 嗯， 对啊，但是一般就会觉得说，嗯，哦，那 这个只要1块，那我原本的50块我还可以拿去买， 对，嗯，一般人就说，哎，我今天有这个1块钱，那，那我这一餐我就吃麦当劳好了， 嗯， 对，他会因为这个优惠券而让你走进了这一家店，然后得到了很多原本你没有要消费的消费， 嗯。 对啊，这就是他的策略，这就是免费的行销啊，就是都一样的。 嗯 嗯，结束。 马克玛丽，你们好，我终于拿起笔来写信了。谁呢 ？W 听众，谢谢你们的节目，让我觉得好舒压。上次玛丽提到脑波太弱了，不小心多买2盒面膜。我算是广告行销相关产业，哎，却也常常不小心脑波弱掉。前两周我去小七买冰。本来我只拿一盒，就被店员劝败说，哎，你知道吗，再拿一盒可以打折哦。所以我花了将近400块，原本我就只花200的，现在我根本也吃不完。这一次我想来推荐一部最近看的美剧，虽然是去年出的，叫做《疯狂前女友》。真的，电视一直在播，哎，那女生真的好怪哦，有时候转到觉得蛮好笑的。 是哦， 嗯，是一部很特别的音乐剧美剧， 嗯， 它跟其他歌舞剧不一样的地方是它不走青春洋溢歌舞路线，它里面的每一首曲风都代表了某一个年代的流行曲风，好像有一些致敬的味道，比如说星吼男孩、小甜甜布兰妮、嘻哈 rap、乡村风等等之类的，就是跟剧情融合恰当。而且呢，剧情走向蛮特别的，是一部舒压的喜剧。最难得的是，这一部剧的男主角是亚洲人。刚好我前一阵子才在网络上看到一部影片，在说为何亚洲男性普遍不会让人觉得性感有魅力呢？ 嗯， 可能还是有许多历史印象造成的种族歧视吧。好，这个状况我并没有能力去申论它。 嗯。 总之呢，这一部美剧的选角算是个大突破，男主角是以有魅力的形象出现的，而不是搞笑哦，也不是懦弱哦，也不是怪胎。女主角也不是完美的公主，而是从人生的失败点学习成长，身材微胖，但自信有吸引力，我非常期待第二季。记得玛丽之前有主持某购物网的直播节目， 嗯哼， 什么时候还会有类似的主持作品呢？那个就效益是不太好，所以就停了。 我觉得其实那个直播蛮有趣的啊， 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我觉得好像你要做一个固定直播也是不容易，像那个焦哥的焦心食堂也做多久，一直到现在推到现在，可能才越来越。 现在还有吗？ 现在还有，哎，还持续中， 那很棒啊。 嗯，就是你， 我觉得直播真的就是要一个固定，就像。我要知道每天的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晚上，就是一天的一开始，我转开飞碟就可以听到青春点点。 嗯，但你看，那支持这一个就是后面那个资金要够长久，大家上面要愿意相信说，哦，这个好像真的可以继续做，要做下去。姐妹掏心话的节目也很期待哦，好久没有录姐妹掏心话了。 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加入姐妹掏心话？你们都这样子， 你刚才写，你就写私讯给桃姐啊。 桃姐人家也是姐妹，我要加入桃心话。 最后祝两位的心情愉快，可以传递更多满满的正能量给听众。嗯，以下不要念。 那你想要念出来的意思吗？ 哦，他就是认识我们之间的朋友。 嗯、我们之间谁啊？ 这个为什么不能念啊？好奇怪啊、哦！ 可以吧？然后他说不要念，我们还是要把它念出来。 他就是我们最近共同的朋友谁结婚了，他就发现他原来有工作关系有认识到他，然后才发现哦，原来最近他结婚了，他想要就是很恭喜他新婚愉快这样子。 小鸭姐姐哦， 他是认识小鸭姐姐的老公， 海王子哦。 嗯，对啊，好的，谢谢你的来信，好厚的一封信哦。大家要多多写信给我们，来信可以寄到哪边呢？小帮手， 台北市罗斯福路2101号25楼飞碟电台千人点点马克信箱收。 好的，我们的邮递区号是 10084。 You are awesome。 我眼里只有你，我拉着一双温暖手，安静的看着你的脸。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有一个爱人。看着你的脸，世界就这样变得更美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劲歌金曲，小心排行榜危险了。雅莉安娜回来了。 Don't need permission, made my decision to test my limits, 'cause it's my business, God is my witness, stop what I finished. Don't need no holder, taking control of this kind of moment. I'm locked and loaded, completely focused. 秒杀41国冠军，37亿人疯狂点击。粉红妖姬尼基米娜，流行天团共和世代，嘻哈天王小伟恩共同跨刀。限量加赠全球独家海报，环球豪华精装。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吴克群， 我是马克， 我在马拉威看见儿童梦想长大，却分分秒秒与饥饿奋战。 受到极端气候影响，非洲面临2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 饥饿儿童的呼声，你听见了吗？勇士出击，危机远离。邀您捐款饥饿30， 报名7月30、31大会师， 请上台湾世界展望会官网， 或拨02-2175-1995。 周杰伦、阿妹，华语乐坛震撼对唱，不该。 你还是住在我的回忆里如初。 周杰伦的床边故事最新专辑 USB 音乐盒版 CD 立体书版 CD 瓶装版全亚洲同步热卖中。 我是曹轩宾。 空中的梦想家，飞碟 Night Walk， 空中的梦想家，飞碟 Night Wal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就爱电影。 我是玛丽， 马克德斯。 这首歌曲呢，来自 Erica， 当一个天使的忧愁。待会整点报时过后，1点钟过后，还有第二个小时的马克信箱哦。

是怕爱你的心被你看透。 第二个小时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他是陈绮贞这首《太聪明》。 太聪明，写信的人就叫太聪明。今天想要来分享一个故事。最近透过朋友认识一个男生，我们没有见过面，只在 App 上面聊天。他说他找到了一个可以跟他开玩笑的人，我的几句话就可以轻松的把气氛改变，所以我就剥夺了他仅存的自由时间，下班时间。我们只聊了两天，两天都在 App 上面聊了四五个小时。 What？ 那没事做，哎，好恐怖哦！ 手机好烫哦。 但 App 的聊天四五个小时，其实也是一来一回。其实说实在，你们话没有讲多少，哎。还不如， 可是那个非常非常的浪费时间。 对啊，那个好浪费时间，还不如就是你们好好讲15分钟的电话，说不定就超过你们四五个小时的聊天了。 嗯， 对啊， 我觉得好像不一定哦。 为什么？ 很多人很爱这样一来一往的聊天。 可是那个聊天很，因为就是 App 上面的来回聊天都很打嘴炮，你接触不到一些真实的东西啊。 有的人喜欢从这边开始累积啊。 好，那我们就听下去咯。聊第二次的时候，我就跟歌词所唱的一样，怕被看穿了以后无处可躲，所以我就卖弄了我的聪明。因为只聊了两天，所以虽然觉得彼此聊天太有趣，双方一来一往，可是毕竟真的不熟啊，所以在我要嘴炮，不小心就会踩到他对方的地雷。可是他又说啊，没事没事啊， 没事没事， 他没有不开心啊，只是叫我不要再继续造口业了啊，又说没有生气啊，叫我不要想太多啊，但是他就再也没有找我聊天了，哎， 是踩到很大的地雷吗？ 我有点失落，哎，与他聊天我真的很开心啊，我该主动敲他吗？ 该啊。 对啊，为什么不？ 这么喜欢 你开？对啊，为什么不？为什么不主动敲人啊？ 有必要皱眉这样子吗？就是有时候会觉得 女生为什么不主动敲人家啊？ 不是要感受到他的，就是你不说，可是我们就感受到你的愤怒，你的那些不开心会让我造成压力，会不会觉得你就真的很不想跟我讲话？ 为什么不主动找我啊？为什么不主动？为什么女生不主动、啊？ 你以为人都跟你这个女孩一样主动啊？ 为什么 Vivian 不主动传讯给我、啊、 ？Vivian 到底是谁？今天已经有人在推文里面问了 ，Vivian 到底是谁？ 我的年纪呢，今年也奔三了，一直以来都没有对象的我，没有交过男朋友，长辈周遭的亲友们呢，纷纷都想帮我介绍新朋友，可是都没有成功哦，一直哦，至少介绍10次以上了，每次我都被打枪，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他有附上一张照片，你想看吗？ 我看看。 好， 所以你附照片是因为 他想要我们帮他看看面相， 左边还是右边啊？ 女生啊，你在说什么？ 这世界上就很多事情都很难说，一定要那么笃定的看一个东西吗？ 女生啊， 欸，你仔细看左边那个长得是细皮嫩肉的， 左边长得是一个帅哥。欸，他是没有讲那个，我看等一下，我只仔细看一下啊。对啦，照片里的男生他说是另外一个故事啊。 就外形来说，我觉得没有问题。如果你烦恼的是你的外形，除非你故意从腰部以下不给我们看。 也不会差多少吧？ 欸， 你说有些人下半身肥胖，肥胖 很夸张。像看宅女小红，右手拍左手心， 右手背拍左手， 右手背拍左手心，他自己都说他那个马鞍部分有多离谱。 嗯， 而且你看那个关于整形版的东西， 嗯， 很多人就是为什么会这么痛苦， 嗯， 就是上半身跟下半身 差 太多了，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所以他最后只好求助医美。 嗯。好吧，我也不是多想婚啦，我觉得是因为我没有谈过恋爱啊，我也知道现在结婚没有比较好啊，不一定会比单身好，只是人家也想试试恋爱的酸甜苦辣。在去年吧，有个朋友，我们认识了4-5年，每天都会讲电话，有时候还会讲上2-3个小时。 欸，你真的很健谈欸。 你真的人生没有其他事情。他隔天还要上班啊，我想我们应该算暧昧吧。去年开始约会，一个月会见面，见上一次，一个月一次，车程1个多小时。他来找我吃个饭，我下午还要去上班，他就又回去了。我们约会了6个月，某天呢，因故冷战了，他就这样冷落了我半年。 哎，你每一次跟对方冷战都会引起莫大的波涛汹涌，哎， 为什么啊？你是不是就是不主动低头的人？ 还是你不鸣则已，一鸣踩那个地雷就非常惊人？ 但踩了地雷惊人的话，你就道歉就好啦。为什么不道歉？ 没事儿，没事儿。那对方为什么也不老实说他就是很生气呢？就这是我的地雷。 那你觉得，你如果觉得关系还是不对的话，你就认真的道个歉啊。 嗯， 半年又过去了，他就说要来找我过生日。经过了快乐的一天，那天晚上我就沉不住气的开口问他说，我们到底算什么？他这边挂号写我输了。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你交不到男朋友的原因，所以你一直在计较输赢这件事情。没有什么输赢啊，为什么就是先开口就是输了？就是为什么主动传讯就是输了？ 嗯， 对啊，你自己不，你不好好的，这样算经营吗？放线，释放出你的好感。 你要这样说服目前女性的潮流是蛮难的啦。 这个潮流到底要到什么时候？ 这个潮流就是一直停不下来，就很难阻挡它。哎， 就是 因为这不是潮流，就从小你可能就是看这样，你听这样的故事，你过这样的生活，你到大然后什么的， 你说看琼瑶那些什么言情小说， 或是 还有 偶像 剧的影响， 或看 偶像 剧，或看电影等等之类的，就是这个是没有改变啊，大家还是一直在这样长大。 我们要扭转这个文化，欸， 我光是扭转我自己就够累了，我还扭转整个文化呢，我先顾好我自己吧。 就没有啊，怎么可以这样自扫门前雪呢？也许其实我这一辈子就已经废了，就毁了，但是我要救下一辈子啊。不是 大家，这个潮流就是要嘛，还非得是我要成功了，我才能企图扭转可能一些人。 嗯，没有，你可以先从就是拍不再掉入窠臼的，就是那种女性被动的偶像剧开始。 嗯， 开始拍一些就是，就像每次我跟你一起，你在吃便当的时候在看日剧，我都会觉得为什么日剧编剧就要把女性写得这么软弱，就是这么软弱，然后这么害怕，这么的被动，这么胆小，这么，嗯，就是他们一直在压抑那个女性的自主。 可是重版出来，他就没有很压抑。 嗯，我没有，嗯。 然后谈恋爱世界男的女主角其实也没有那么的，也是活得蛮自己的。 嗯，那其他女配角呢？ 女配角就是非常非常爱追求爱情，就是很刻板印象的那个爱情里面的女孩。 就是虽然主角是这个样子，可是你会在同一部剧里面还是会看到那一些会让你投射，或是会知道说，嗯，这才是一般 的女生。但是如果你真的拍了一部你想要力图扭转这样形象的人，就拍出来，嗯，因为所有女性没有办法有所投射。 没有，这就跟我们是上个小时讲的吗？做直播那件事情， 嗯，你说持续的做吗？ 就是要持续的做。你文化怎么可能因为你拍出了一部戏然后就扭转？不可能。你要从十年二十年累积的几百部作品，然后都很多人看以后，大家才会觉得，嗯，其实应该是这个样子，哦。 那陈幼卿算吗？ 陈幼卿也不算啊，陈幼卿就是很计较输赢啊，陈幼卿就是很计较感情上面输赢， 可是大家共鸣成那个样子。 对啊， 可是有时候计较输赢，可是人都会计较输赢啊， 但不应该啊， 很难欸。那你跟 Vivian 之间没有计较输赢吗？ 我没有。 Really？ 我把我百分百的真实打摊给他。 OK， 请继续，请继续。 好，然后反正总而言之呢，我就问他说我们现在到底算什么，他就回了我颠颠。我整个火气上来，你知道吗？我就跟他唠了句说我们别再联络了。欸，他真的就真的再也没有打过电话来了呢。 那可能就是真的也对你没什么 feel 吧。 啊，又过了三个月他就来电问我说，欸，你气消了没？ 我，哦，好讨厌的问候语哦。 为什么？ 这对我来说已经超级扣分。 为什么？ 嗯，就那个，或有可能是你刚刚讲话那个调调啦。 就，欸，你气消了没？这蛮卑微的，这个男生很卑微的。 没有啊，我觉得我听起来觉得非常的嘲弄。 哈？ 嗯。 欸，你气消了没？ 就是文字，我不知道那个男，我不知道那男生个性是哪一种。 我觉得你的防卫心好强，哦。 没有，是要看，真的是要看那个人的个性。 可是如果他是一个比较真的被我会被我归类在是比较温和派的， 我是温和派的吗？ 你是温和派的啊，可是如果是温和派的人就不会不太像会回 被你气笑了没？ 不是，就是在那个女生唠那句什么 点点点， 我们不要联络了， 对， 他就这三个人就不联络。我觉得温和派应该还会再丢个一两句吧，不会就是让句子断在那边。 哦，好麻烦哦！光这封信跟我们两个人回应，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好乱，好烦。 这个世界真的很乱，我最近觉得世界太乱了，我真的很好累哦。 然后呢，他就问说：“你到底在生什么鬼气啊？”我说：“我在生什么气？你真的不晓得吗？”他说：“你也知道，我才刚换了新工作啊，我才刚到新环境啊，现在假日可能还要去待命。我们如果交往了，我又没空去找你，到时候你又不开心，找我吵架。啊”然后就跟我说：“好吧，我再想想。” 嗯， 哎，天哪，他没空来找我。我可以去找他啊，我就这样被同一个男生拒绝了两次欸，马克玛丽，你们说这是理由吗？ 是理由啊，他真的是理由啊。 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到底哪里有问题欸。好吧，就是我。 那为什么不能在那个时候说就马上姿态软一点说，那这些话你怎么上次的时候不跟我说？ 对啊，他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用软态度的人嘛，就是什么都是我就是要高高的，你就要把我捧得高高，你就是要服侍我，然后我不示弱的。 嗯， 所以你附上了照片说想请玛丽马克帮我们看个面相，然后我觉得 我再看一下 我第一眼看到说，你为什么要寄阿妹张惠妹的照片给我 嗯，可是你看起来真的是蛮有狠劲的一个女生欸。 哦，是啊。 嗯， 对啊，那 就好像狠起来会蛮狠的。 所以就是问题不是你的长相问题啊，就是你的个性可能太倔了。 嗯， 我觉得是太倔强。 最好的结果，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只能写成歌。情人在变朋友， 我有点喜欢寂寞。 祝我们快乐。 马克玛丽，你们好。五月了，五月天公布了演唱会的日期跟场次，超开心，有马来西亚的哦。我看到日期我真的蛮想去烧香感谢神明的，因为10月我会出国一个星期，之前还担心如果五月天演唱会刚好在我在台湾那个星期，我很伤心。结果老天保佑。对了，10月我会带父母到台湾玩。我爸爸说不想要看展览，不要走很多很多路的地方，这好大难题哦。爸爸还说每天都要吃夜市的东西，台湾有好多东西逛，好多东西看看，只是爸爸开的条件是不是限制了很多地方？立刻帮帮忙，有没有推荐台北什么好吃的夜市小吃跟适合长辈的地方呢？爸爸不要看展览，不要走很多路，爸爸每天都要吃夜市。 那就每天去各大夜市逛就好啦。 白天呢？ 白天哦，不看展览的话， 也不要走很多路、哦， 就也不逛街。 那上101吧。 可是那就是逛街啊！你说上去观景台哦？ 对啊。 哎，对，如果不逛展览的话，白天要怎么样打发时间啊？台北白天要怎么打发时间啊？ 哎，我这时候去把那个徐心怡的365天那个台北拿出来翻一翻，你没有？ 可能就坐咖啡厅。 对啊，因为可是你们那些地方还是要走，我不知道你爸爸的那个很多路是指多多。 咖啡厅就不用走啊。 嗯， 对啊，就是去就每天白天就是早上 各大台北 早上起来去。中午去吃个餐厅，下午去喝个下午茶，晚上 那不就连续吃吗？ 哦，对啊，晚上 夜市不就又在吃了吗？ 晚上再去吃个餐厅，然后9点开始逛夜市。 有一天我在公园小跑步的时候听录音档，就是大家打电话进来说英文的那一集，想想打进来那一段我笑到快内伤，真的忍受不了。在国外真的是要不怕错不怕讲才会学习到，很多时候呢跟外国人对话用很破的英文拼拼凑凑，他们其实也不会取笑我们啊，哪怕我们文法有错他们也不太注意，只是我觉得需要开口说话的勇气。以前我以为我上学院念会计文凭班就会学习到一口流利的英文，因为念学院不同上中学一样，学院是以全英文教学的，但是考试然后最后毕业了，我并没有说的一口流利的英文，听读可能 OK， 写普普。前阵子我发现 TED 是个不错的管道让自己多听英文，他们在 YouTube 上有很多个来自不同国家的演讲者，有兴趣大家可以看一看 TED。 你们念这封信的时候应该过了很多个应该过了广烧节了吧？ 对，刚过一个礼拜。 他觉得玛丽在等待男主持人出现的心情，以及发现男主持人把整件事情根本全部忘了而转为愤怒的心情，也曾经发生在我身上过。话说有一次姐妹淘聚会，其中一位好姐妹带她的男朋友出席，然后在我们面前说我们要结婚了。 哇、wow, 大家聊天吃吃喝喝，准新娘讨论到婚纱结婚准备的事情什么的，然后新娘就说那选婚纱的时候你要给我意见哦，我就答应了，然后也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我就说可以啊，那你跟我确认日期。然后当天出来聚餐的姐妹全都在外地工作，除了我跟新娘是在家乡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突然有一天脸书她上传了一张她去拍婚纱的照片，我当场觉得有点失落。我原本期待可以去看她挑婚纱，这件事就没了。就像玛丽说的，对方随便说一句话，我们这些认真的人就当真了。唉，可是又被说何必计较这些输赢呢？ 哼，不是用在这里吧？不要曲解。 他结婚前，我就有一种变得爱理不理的态度。然后新娘有问我说：“ 干嘛这样啊？ 怎么在全组里都越来越少发言了呢？”我就说：“哦，没有啦，工作忙或是其他的理由。”有朋友知道我生气的原因，都说：“干嘛啊？小事儿，生什么气呢？”不过就是忙到忘记答应你的事罢了嘛。我有认真想过，要不是对方先开口问我，我就根本也不会有这个期待。好啦，就算我笨，算我有点小气吧。仔细思考之后就觉得好姐妹的人生其实也不是每一段我们都可以参与到的。等他们办完婚礼之后，在一次群组聊天里，然后后来我就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然后没有人知道，哈，原来你那时候在生闷气呀。新娘也忘了，哈哈，随口一句话你这么认真。好， 还好啊，讲出来就好了，讲开就好了嘛。 好，因为我重视的朋友说的话我就会真的记得，不然如果真的是一般知道不行普通的朋友的话，其实我根本也不会生闷气。 就像我一个大学的好朋友，然后他现在在日本工作，他九月的时候要在台湾宴客，然后可是喜饼方面呢，他说他不太放心交给他妈，然后我那时候说可以啊，我可以帮你弄啊， 帮忙寄喜饼吗？ 不是寄喜饼，就帮忙去，譬如说要敲定说要订什么什么什么口味，然后这个各几盒这样子。 他们已经决定好了，只是要你去联络吗？ 对我说我可以帮忙做这件事情。但目前都没有人，就是他就没有再联络我，应该要主动说，那个喜饼那个你要我弄吗？我应该要这样子吧？还是其实他那时候也只是随口说说？ 你可以再说一次啊，因为他可能以为你是随口说说，全世界人都认为对方在随口说说。因为其实帮忙弄喜饼，你跟他很要好吗？很要好话我不知道啦。 对啊，你看这个世界真的很乱耶，到底什么时候要？ 因为我很要好，我觉得可能 什么时候要当真，什么时候又是客套，就是那个分际很烦耶。 或是他真的很想当真，可是他真的怕麻烦人，因为喜饼真的是蛮麻烦的一件事情。 是哦， 而且那是我婚礼的事情啊。 啊，朋友不是就是要帮忙的吗？ 你 还是我知道哦，我知道了。大家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可靠的人，或是大家觉得我其实就是一个爱随口说说的人。 现在全部的人都知道你不是随口说说的人了，虽然你忘记要吃广城便当。 那是几百年前的事情。 我们干嘛要翻旧账呢？上次写信给你们，几次写信给你们，发现有时候我用的词你们不太知道，比如说上次我写手信，玛丽念的时候有点疑惑，马克就解释是伴手礼。同样是中文，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词，不同的使用方式。我已经尽量想很多哪些词你们可能不明白，我有找其他词代替咯。熟恩的来信。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本世纪最震撼的组合，周杰伦与阿妹首度对唱新歌《不该》，两人深情诠释是弟弟的爱情，让这首歌更加唯美而哀伤。即使是零下结晶的誓言，也可能会融化消失。缘若尽了，也许不该重来。放开彼此的手，才能拥抱更多的未来。 你还是住在我的回忆里不出来， 让我们微笑离开，让故事留下来。放手后爱依然在，雪融了就应该花开。缘若尽了，就不该再重来。 我是魏如云。 这回忆里一场梦，那照片里的人瞳孔残住着我，合上了过往梦境，或者河流已滋润了身旁真实中的脉搏。生命来到窗前，不肯一声领走了我们。谁为情所困？谁为爱牺牲？谁比谁深刻？到时分，我孤身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甜美的习惯变成生活，才了解了什么？如今故事发展成就一个我，学会了生活难享受寂寞。剧烈的语言变成温柔，又带来了什么？若是不曾走过，怎么懂？ 谁喜欢寂寞呢？谁喜欢寂寞？ 小孩高三生，他是板桥的小景，在自习课写信。动机我必须要说，因为玛丽说蒋万安很帅，激起我平静的心。怎么会这么奇妙？ 好久没看蒋万安了，我要来搜寻蒋万安。 是这样的，他是我们学校区域的立委， 在他努力的拉票国民党势力还升职国会时呢，有一天走在上学的路上，那天下着大雨。 讲万安讲慢一点好不好？ 他正努力的拉票国民党的势力还升职国会的时候，有一天我正走在上学的路上，那天下着大雨，我看见有个人在马路中间不断的挥手敬礼好想打你。当时我还不知道他是蒋万安，也不知道他如此的帅。 蒋万安，蒋晚安。 只觉得他好像很认真耶。学测那天我拿到他赞助的水 哦，我有奖学金嘞。 上面的照片帅到让我不相信他是立委。 你的水上面有蒋万安？ 对啊，不然嘞。 我也想要一瓶。 哎，我大家会有留下来的吗？后来看到电视上新上任立委走红毯，他走在上面的时候好像明星啊。好了，说这么多，其实是毕业典礼他有来致辞跟颁奖。我拼命的跟朋友说， 颁什么奖？我要是用尽全力也要考上那个奖项。 你来不及啊，毕业典礼了，你都已经结束了好不好？ 可恶。 我拼命跟朋友说，那个人很帅 帅帅， 朋友就叫我去抱他。 可以吗？ 对，他说我的理智没有让我做这件事情。所以玛丽看到的照片大概只是某个学校的毕典吧，不过他已经结婚了，所以 我知道啦。 哈哈哈，大家都知道吧。好久没有写信，也没有什么在听平日的节目了，但马克信箱是每周必听的哟。不过因为我是指考战士，所以也不知道说什么，就这样吧。我突然想到，前阵子我半逼迫我同学听玛丽的单曲，在播放前呢，我不断的强调说，这不是歌手，这不是歌手，这不是歌手唱的哦，他也没有很好的歌喉啊。这一句话是因为 MM 音乐教室而说的。先来个心理建设。后来呢，听完他说还不错听，比很多歌手唱的还好听。 哎呦，这句话严重了吧？ 哎，开心转圈啊。最近呢，听着万芳主持的节目， 好想要听叶秉桓唱《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哦。 他说万芳的声音好迷人哦。有次他因为念错一个歌名三次而骂了 fuck， 万芳骂 fuck， 真的假的？ 应该是冷冷的吧。 我吓到笑出来，优雅的人。 最近有一个团体对我来说非常的困难， 哪一个？ 叫做 X 大使。 那是什么？ 就是也是 Me Before You 电影原声带里面的 Ambassador。 Ambassador。 Ambassador。 好难哦。 Ambassador。对啊。 Ambassador。 对啊。很棒的。好。他说优雅的人果然不能骂脏话。我当时立马想说，如果是你们，我应该就不会吃惊了吧。好哦，指考战士小景，希望你加油，祝你指考加油。 蒋万安说，很多朋友告知微博有位署名台北蒋万安的账号，是不是真的呢？我在这边郑重澄清，那是假冒的账号，我本身没有微博账号，也不会授权任何人在微博开立账号，请大家不要受骗，也谢谢热心朋友们的提醒哦。有人会偷他的图去交友软体吗？ 可是他太有名了啊。 他有有名到这个程度吗？ 哦，你说在中国的话也许没有，可是在台湾大家应该知道啊。可能你可以偷他的图在中国。 很多女生知道蒋万安长怎样吗？真的很多人哦。 在台湾选了立委了以后应该会知道了吧。而且现在 Google 可以以图搜图啊，你要骗人的话其实不好骗。 哦， 现在已经有这个功能了。 蒋万安目前粉丝85474个赞。 好多哦。 马克玛丽，我是台北的 Lin， 这是我第一次把信寄出，因为我想分享一件这辈子应该忘也忘不掉的事。我是一个大三的男生，在经历过两场恋爱之后，我发现了原来我喜欢同性。哇，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两个还不错的朋友，一男一女，先称男生叫 A 好了， Alex 代号地狱又来了。 他是那种大家眼中会打扮也长得还不错的人，虽然他不像一般男生热衷运动，也不会看 NBA， 然后也不会玩电玩游戏，甚至到大三也都没有交过女朋友。可是呢，他的气质啊，讲话方式，讲话内容，就让人觉得哦，就是一个普通男生啦。普通男生是怎样？ 他可能是要说，就是有些 gay 会有一些比较阴柔的气质吧。哦， 大一呢是我们三个人感情最好的时候，可是在大一下时，我跟 A Alex 冷战了一阵子。那一次的冷战后来没有讲开，我们也从那时变得疏离。大三上因为课表的关系，我甚至一个学期内没遇到 A 几次，就算见到了也有种莫名的尴尬跟疏离。但是今年四月，班上一大群同学去了外地玩，在那三天两夜中，我们三个人感情突然又拉近了。回到家的隔天，我们一起去吃了下午茶，还 那个女生从来没有出场过，怎么会这样？ 对啊，都还没登场。我们还续摊到 A 家喝酒，喝到早上。我记得我跟 A 是挤在一张单人，两个男生会挤在单人床上睡吗？不是一个人就会说我睡地下。 Yep。 睡着睡着 ，A 从后面抱住了我 ，Alex。天哪，干嘛？ 天雷勾动地火啦！ 是那一种感觉得到鼻息的距离，而且他的头还微微的抵着我的肩膀。那时的我，一方面很惊吓，不知该如何是好；一方面因为太久没恋爱了，我觉得心里很暖，很开心。可是我一直觉得 Alex 不是我的菜，所以就没有多想，就觉得他还是个异性恋，可是他喝多了，喝太醉了。那几天有个品牌发了限量的鞋，幸运的我抽中了签 ，A 蛮喜欢那双鞋的，我就直接用原价卖给了他。 所以他已经确定他已经确定他喜欢男生了，然后才接受到 Alex 的讯息，然后但是又觉得 Alex 应该是直男，所以他 没有，只是喝醉了。 OK， 我看见 Alex 在试穿时兴奋的心情，我心里真的很感恩，感恩感恩，我们可以再度变熟。生活因为有了他们，原本朋友不多的我不再那么孤单。到底那个女生要叫什么啊？我真的很想知道，已经一面过了。但是我也发现自己越来越黏着 A 了，不知道对 Alex 感觉是否还那么单纯。某一天 Alex 突然说想吃宵夜，但他到我家时已经凌晨三点多了。我们两个变成在顶楼抽烟闲聊，那个时候我们聊一些比较内心的事情。我讲到了以前高中跟朋友的不愉快，还有自己觉得自己很格格不入的一些事，他都在旁边静静听，也给我安慰。 突然他的唇封上了我的。 到了要睡觉的时候，他说他想讲个秘密，结果竟然就是跟我啊出轨了。 哇， 又累又不可置信的我当然随后也说了。 我也是， 我们两个完全不敢相信这一切，因为我们俩对彼此的感觉呀嘛呀呀一模一样。 All the same，那一晚我根本就没有睡熟，因为我内心狂喜呀。非常缺乏安全感的我，终于在学校生活中找到一个可以完全分享心事的朋友了。 只是朋友吗？你们没有马上在一起哦？ 隔两天，我们约在星巴克念书，因为觉得太开心了，太有安全感了。跟他讲话时，我总忍不住抱抱他，摸摸他。可是真的就是像我对其他朋友那一种， 我也一直疯狂的对他耍白痴，会露出一些可能平常我比较压抑他还不太熟的那一面。很在意他人眼光的 A 没有抵抗，就是一直笑。那天晚上他又来我家住，睡前他问了一句，哎， 可以跟你睡吗？ 要不要一起洗澡？天哪，这是一般男生会做的事吗？可是他听起来不像在开玩笑。哎，担心露出马脚的我拒绝了。没想到当我们关灯之后，他竟然突然主动抱了过来，他的右手先绕过了我的背，整个身体跟左手顺势贴了过来，还咬了我的耳垂。 哦，讨厌。 接着又亲了我脸颊一下，那个时候我真的吓到说不出话来，而他只是不断的换着， 他的名字是什么？ 姿势。 哦，换姿势啊，我以为换着我的小名什么之类的。 贴着全身僵硬的我，惊慌中我决定跟他把事情给说清楚，才知道他以为这两天的相处模式代表我们已经 在 一起 了。 其实我看前面我觉得蛮像你们在一起的。哎，我只好跟他澄清自己的不确定。还记得我很丧气的说自己真的很缺乏爱，他就抱过来说，啊，你旁边这个就有很多啊。 嗯， 让我又感动又为难。从那之后我看他的感觉跟以前不同了，亲吻的感觉从抗拒到享受，甚至念念不忘。我们也开始打得更火热，如同雪花般掉落的爱心，亲嘴贴图，读书的时候我们的膝盖还会抵在一起的温度，我们深深看着彼此的眼神。 天哪， 虽然对他的感觉依旧不确定，可是我再度享受到恋爱的那一点点美好。记得大概十年前吧，那个时候流行电脑小游戏，我玩过一个叫做办公室偷情的内容。哦，就是你是一个女职员哦，啊，你要趁老板讲电话的时候跟一个同事偷偷亲嘴。 好好笑哦。 亲越多分数越高。 我好想玩哦。 什么烂东西， 办公室偷情，我现在找找看。 没想到这种刺激的感觉真的在我生活中上演了。虽然我们只是在人很少的巷子里，可是心跳很快很快。美好的时光维持了四五天，我发现我自己真的很渴望也需要感情，我也习惯生活里有他。你知道下一步是什么吗？ 什么？ 我去庙里求签了。 然后为何要求签？ 我不知道。哎，其实我对于上下句我也是感到有点疑惑。 对啊， 那一支签诗的意思是说我一时被冲昏头，对他并非真正的感情。而他刚好也跟我聊到，其实他准备考试压力很大。 嗯， 他也发现对我的感情好像也没那么确定哦。 哈， 所以我们两个就想说那先当朋友就好。哈，我紧张的问说，那我们还能像之前那样继续取暖吗？ 嗯， 他说了好，但却从那一天开始变得冷淡。原本就不太会见面的我们，别说肢体接触了，就连特别办的微信上面也变得平淡如水。平时， 欸，真的有办公室偷情小游戏耶。 平时忙碌的他在 LINE 上面本来就是断断续续，导致我变得跟马克一样整天心神不宁，随时盼着他的讯息。 哎，欸，等一下、嗯，刚变得跟马克一样，这是你自己加的吧？ 哎，欸，嗯，推 好像很 很久没玩， 很久没用了。 我就盼着他何时才要给我一点温暖的言辞呢？可是很多时候，就连晚安都隔了好久之后才已读没回。 游戏介绍， 好了，我现在这个掏心掏肺的，你要念念，下一段再念吧。 一位美丽的女 同事。好了，虽然知道他不是故意的，而且他也没有做错什么，但我对于这些还是感到非常的失落。不止原本被填满的生活又再一次空白了，我也对于一直要猜测他的心意跟体谅他感到很累。经过几次沟通之后，我们不太见面了，偶尔才小聊一下。我知道或许我们还有可能要大概等到 A 考试放榜完了。没想到五月初的我突然有了灵感，我去翻了一本很久没用的塔罗书。 嗯哼，这就是为求签求神然后求塔罗的人耶。 我一个星期翻一次，一开始觉得好玩，毕竟之前觉得不用了不顺手才收起来， 没想到前前后后翻了五次，结果都显示我会跟 A 在一起，还说就快发生了，我整个人都被搞糊涂了，到底是怎么样呢？你就是小弄那些吧。 那个东西哈，就是你多翻几次就会翻到不一样的结果，怎么 会有人 就相信那个东西？ 我翻了五次都显示会跟 A 在一起。 你知道投掷一个公正的硬币也是有可能连续投出14次？ 我刚刚就知道你要说这个。 对啊，这就是几率问题而已嘛。 好啦，如果之后我真的跟 Alex 在一起，再跟你们说咯。 间谍放送。 我用你的爱人来到了我的故乡，牵起他的手，看着你的脸，世界就这样变得更美了。 顺着人生的河流，用音乐的力量走出一条回家的路。 天空中没有云，也没有月亮啊，像是我的心没有方向，不知要去哪儿游荡。天空中没有云，也没有月亮啊。 独立音乐圈好评推崇，备受期待的实力派创作新生戴小军全创作专辑《顺着河流走》，何心碎、王洪恩、本奈、吴浩恩齐力赞赏。戴小军《顺着河流走》，蜂巢音乐和你一起看见歌声里的美丽风景。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一年就这么一次，安利雅芝独家冠名赞助 Artistry Asian Stars on Ice， 安利雅芝2016亚洲冰上盛典，日韩、台湾年轻花式滑冰巨星、流行歌手韦礼安、郭靖等冰上跨界演出，7月17台北小巨蛋，让我们共创台湾花式滑冰的骄傲。购票请上拓元售票。 献给巴黎最感人的摇滚盛宴 ，YouTube 赤子之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献给摇滚最震撼的热血回忆，迷幻乐团迷雾幻境世界巡回演唱会 DVD 蓝光环球同步摇滚。 我是李千娜。 飞碟 Network 共创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在飞碟听我说。 马克信箱， 我来了，我来回信了。这一封信呢，我看看啊，哇，是很新的，6月19号秘密写来的。Hi, Patricia Mary， 有段时间没写信了，不过我并没有要长篇大论，我只想问，这支笔的墨色如何呢？这笔墨色很好啊，很黑啊。如果还行的话，它将会陪我步入指考。完成两篇大作，还是多准备几支笔哦，因为免得就是也许有可能会断水啊、笔不见啊等等之类的。不得不说 ，Zebra 写起来很顺，但上大学之后用它的机会应该会大幅下降吧？不会啊，上大学以后你期中、期末考你不是还是要写吗？还是 上课还是会抄一些笔记吧？ 对啊。很抱歉，这封信念出之后，我将会停止收听青春点点点，直到7月2号。哎呀，这封信念出来之后，离7月2号也没几天了。 好近哦。 对啊，我解决这个垃圾，等到我解决这个垃圾考试之后，临表涕泣，不知所云。是临表涕泣吧 ？Hey, come on， 指考生，指考生，你出师表都背不好。结束了。 这封信呢，我是小明。之前写了一封露露的故事给你们，看到你们闹性慌，我就再写了封信，说说我面试的故事。 嘿嘿， 话说我已经失业三个月了，想找在大学里面的职缺，因为我不是博士学位，所以机会很少。一般来说呢，大学的工作你必须要线上申请，加上邮寄履历信及相关资料到学校，就算没有被录取也不会告诉你哦，所以你只能呆呆的耐心的投。6月3号我接到花莲一所大学的来电，告诉我说6月5号星期天下午2点要面试，我很开心也很兴奋，马上订了机票，2天后飞去花莲面试。 哇， 面试当天我12点半到了机场，搭小黄到租机车店，然后再去民宿。我发现哈，时间不够了，虽然我今天早上只吃了一个馒头，但是我来不及去吃饭了。我想说面试应该不会很久吧，所以就先赶去面试再说。那因为第一次到花莲下大雨，我又迷路，更该死的是下雨时手机湿透了，根本没有办法滑手机。花莲很多路都没有路牌，也找不到路人问，除了美景啊，只有美景 QQ 啊， 所以我只能找地方躲雨，把手机擦干后查完再上路。赶到校门口时已经2点05分，迟到5分钟了。人事室此时也打电话来，还好我没有迟到太久。之后呢，专员直接带我去外语中心面试，因为是外语相关的工作，所以就是英文面试加聊天。因为我过去曾经在美国留学，又在澳洲打工2年，所以英文聊天对我来说轻而易举。跟三位教授聊得很开心，我想说应该差不多了吧，快结束了吧。之后一位教授走了出去，又回来说：哎，人事室主任来电想找你聊聊。我心想不妙，人事主任干嘛找我呢？回到了人事室，我站在那儿等主任讲完电话。我听到他在跟另外一个人谈到某个人的特质、特性以及不适合那个职缺，巴拉巴拉巴拉等等事情。我心想，等一下应该就是换我要被分析、被测验了吧？ 嗯哼。 果然不出我所料，跟人事室主任坐下来谈之后，他所做的事情就是疯狂的问我问题以及分析我。阿虎就是一个很好被套话的人啊，我头脑简单，说话直接又单纯。后来发现我自己把很多跟朋友根本不会说的事情，我居然跟主任说了 啊！ 比如说我跟他谈到这辈子我只被开过一张罚单，是因为我的机车停快车道被罚。 嗯， 那个年代道路上根本没有机车等待区，然后又是一个宇宙无敌超级乱的五岔路大路口，要直走但不想被右转车影响，所以我就停在内车道上，然后我就被白白认知，还有以前被人家利用啊、捉弄感情啊，我全部都讲完了。讲完之后我看了手表，天哪，6点了，我觉得好累哦。 对啊，那人事室主任有什么魔力啊？ 应该是他自己说他太好被套话了。他说 PS 听众如果有想要找大学职缺，请记得要练习一下电脑能力，当初也没有告知我要考电脑能力，还好我能力还行。我在花莲待了2天，因为是梅雨季节，所以根本没人来。第一天民宿只有我一个人， 嗯， 我觉得我来错时间了，要不是因为面试可能也不会来这边。可是第二天来了好多大陆客啊，他们都是自由行的，听到了其中一位说：哎呀，下雨天去太鲁阁真是超级美，这一次来对了。 哇，好正向思考哦。 对啊，下雨天我觉得超不方便的，没想到他们说超值得。我也听到他们说之前已经去了垦丁、九份等等，之后结束要去西藏跟其他地方。 嗯， 他们看起来大约是20出头，大学毕业或就读当中，然后每个人的目标都不一样。我心想，天哪，我是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在干嘛呢？ 嗯， 我都是个宅男，乖乖听话待在家里。 嗯， 我在旅途中呢遇到好多各国的年轻人，真的觉得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但是我觉得这句话是不是比较适合外国人呢？因为我接触很多台湾的年轻人也知道这句话，但每一个人都好怕好怕，或是说哦，因为怎样啦，所以我不能去啦，因为怎样怎样怎样。可是那一些中国人其实也不是个个都很有钱，来台湾还要申请，可是他们也是在想怎么省钱省旅费，他们就是想办法要去各个地方。 嗯， 接下来就是说教时间了，送大家老师曾经说过的话，不要把借口当理由，当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找到一个方法，当你不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找到一个借口然后拿来当理由。年轻人都会说没钱 家人不赞成啊，巴拉巴拉等等之类的， 那些都是借口。 让我想到在澳洲曾经遇到一个天龙宝宝， 哼，但天龙宝宝还出去打工哦。 对，他一个女生还敢自己打工，而且还是天龙宝宝，你看他有多不容易呢？但是他靠的是什么？他的坚持。好，先不说天龙宝宝的故事，我想说台湾的教育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可以从这个教育系统走出去是你的幸福，但你走不出去就是老来遗憾吧。什么钱啊，什么家人啊，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很多事情我都是自己先准备好再告诉父母，但是当然他们也会反对啊，可是你的人生就是要自己争取。台湾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当背包客规划自己的人生，但其实还是少数。前年的时候我曾经回到大学就读时尚设计系一年，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发现同学们还是蛮单纯，还是蛮被动的，还是困在那一个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的系统里面。玛丽姐你觉得呢？是不是想到什么就该去实行而不是想想？但如果大家都能做到的话， 台湾大学生的确是很被动啊，被动到爆炸。 嗯，最后要告诉你们哦，我觉得他们也没有意识到那是他们的理由跟借口。 嗯， 昨天老师来电，我被录取了，恭喜你哦！去学校不能戴耳环，要穿制服，每天都吃素，真的吗？ 慈济啊！ 啊、哦，人事主任特别强调，哎，不能师生恋哦。 嗯， 好，不用说校名，你们应该也知道是哪间了。阿弥陀佛。如果你们还缺信的话，我会持续来信哦。 好哦，持续来信哦。 间谍放送， 生命只期待这次相遇，我就要你好好的。电影原声带，摇滚乐团 X 大使最坚定的守候。最深情的告白，迷幻乐团最美好的相遇。小说改编，全美3700万人共同落泪。今年夏天最美好的相遇，我就要你好好的。电影原声带，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耶、yeah, ，放暑假了， 去三仙台看日出， 摘星宿赏星空， 骑天马逛森林公园，三天两夜入住纳鹿湾，还有， 哎、欸，带我一起去啦！ 旅游台东首选纳鹿湾，纳鹿湾大酒店订房专线0800239888。 他是即将坠落的天使，默数着宇宙间最寂寞的泪光。新时代水系女生 Erica 首张个人专辑 I am Erica 6月17华纳音乐正式发行。 我是郑浩璇。 当你远走了，当爱变躯壳，我们之间还剩下什么可以叫声飞碟面往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今天就是金曲奖嘞， 今天我还是一样会在飞碟电台为大家转播金曲奖， 从 晚上7点钟到10点钟，然后之后光宇哥接手。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他们是五月天，这一首如果我们不曾相遇，跟你说声拜拜 拜。 曾相遇，我会是在哪里？ 着这歌曲，每秒的活着，每秒的死去，每秒的为着自己。谁不曾挑选，谁不曾怀疑，茫茫人生奔向何地？那一天，那一刻，那个场景，你出现在我生命。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树树，树德科大暑假转学考开始报名喽！ 德德，截止日期直到7月5号哦。 树德科大应用社会学院、资讯学院、管理学院、设计学院暑假转学招生名额有： 二年级、三年级日间部及进修部，进修部还有转学奖助学金哦。 更多树德科大暑假转学考讯息，请上树德科大官网查询。 选择树德，一举树德。 我不放手。 歌舞实力再升级，偶像魅力大爆发。小乐吴思贤回归乐坛代表作，2016全新概念微专辑《捉迷藏》。 我不放手，我不放手。 美妙音乐。 云峰山雨色，山雨色。 耶，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卢广仲。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凌晨2点整。 自湖夜游记，好，壬戌之秋，七月既望。